广播制作。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孔雀女子夜柔情，倾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阿达、王宇。 决定做掉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。不想没等他们去做，珊珊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。 慧娟想发表一下她的意见，被邓文轩制止了。邓文轩知道自己妻子的意见，他应该让许刚先说。两个大学毕业，23年，平均每年不到4万。珊珊现在的月工资3000多，年年恐怕还得涨吧？刨掉保险啊、公积金呢、一年小5。我们的业务量呢，每年增幅很大，收入肯定也会越来越高。这样就算我们保守算呢，每年我们俩挣个10多万应该是轻轻松松的。这说明他事实上不需要任何人替他们的生活做什么决定，更何况妇科医生的建议当然要引起高度的重视。 后慧娟把预备跟旭刚说的一番话跟家里人说了，人生经验、思想感受需要诉说。慧娟是这么说旭刚：他认为慧娟说的都对，但是没说到关键点上。孩子怎么都能养，富养穷养都罢了。他只为珊珊惋惜，这邓文轩紧皱的眉头，沈化知趣儿没吭声。遵照小可电话中转达的慧娟的话，沈化动手。嘴唇和脸一个颜色，情绪低落，如丧考妣。夜里睡前，沈化跟小可嘀咕：小可，你说珊珊至于吗？ 说对了。刘旭刚和珊珊结婚了，珊珊身体复原后，两个人利用周末一起去了他家。旭刚洋洋的，两个人人手一册大红色的结婚证书，从结婚办事处向外走，珊珊捧着一边走一边看。 哎呀，想这个干什么啊？有孩子，我们有有孩子的完美；没孩子，那有没孩子的完美啊。比如咱们 失误，他都能感到那胳膊肌肉的强硬和热度，于是他的心里头温暖踏实了许多。 珊珊和旭刚结婚的事情，向飞听说之后竟然咆哮了起来。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向飞毫不 不是事儿，所以我们想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我去上海。 那为什么非得你去？他就不能来啊？ 因为他是上海人，在上海有家有根，不像我飘在他会在我到之前把房子帮我租好。 为什么呀？沈化。向飞看着他，沈化也静静地看。 自己曾经想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他们俩的感情和是是非非说个清楚。可是事到临头发现，一旦真的下了决心，向总，十分钟后中威的郑总来，我给你们约了一号会议室，我现在去检查一下会议室的落实情况。 情绪又激动又低落，海潮不忍心说他太重，委婉地说道：向总啊，这整个听下来，你到底有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啊？建设性的意见吗？好啊，那你告诉我你的底线。向飞还是不能说孙景的事儿。他拿起了筷子，连吃了几口菜，想了半天，还是想不出更合理的说辞。他只好又拿：“爱你，不许你跟别人好。但我现在呢，又不能给你一个婚姻的承诺。”向飞拍案叫起来：“对对对，这个比喻好。”那我就给沈化涨工资呗，给他钱，让他跟那个男人断了。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交换吗？只要价格合适。你涨工资，涨25%，怎么样？总算是谈过情说过爱的，不好太赤裸裸，便 上 50%， 可以了吧？ 什么意思？ 看沈化仍然很迷茫，向飞更赤裸裸了。 沈化不屑再说，抽身离去。这天晚上，沈化连夜写了辞职报告，第二天上班送上。 向飞才看到这份辞职报告，还是海潮先发现的。向飞请海潮看季度的销售情况，海潮看到最后，看来您出的价钱不合适啊，他还是要走吗？向飞的回答不无。 小可倍觉苍凉，他认为沈化并不爱他即将投奔的那个上海男人。比方说，那男人来短信，如果沈化正爱那个上海男人，小可觉得不像，因为爱不是这个样子。沈化注册了新邮箱，到那个邮箱的未读邮件可谓海量，一直不想看，不是因为海量，是怕生气。网络可以匿名，匿人表达的特点。处理的正经邮件。小可大海捞针挑出了13封，其中11封邀请沈化去他们那儿工作。前途不可限量，沈化犹不敢相信，怕是骗子，怕恶作剧。上百度把11家公司各种都查了，看上你不去上海了？如果能在北京立住，当然不去。去上海，我得靠别人，靠别人。 可也曾经无数次的检讨，是不是自己小题大做了？他也无数次的想，只要海潮给个台阶，他马上就下。可是海潮没有。这是一个阴天，没有风。沈化走后不久，下起了小雨，很快雨又化作了雪粒，在地面上浮上了一层白白的薄。冻得不听使唤了，他想打扫屋子，活动一下，暖和一下，但是提不起情绪。手机也一直沉默着，好不容易有个短信。大家都很忙嘛，当然郑海潮更忙，光瑞的上市工作正如火如荼的。从前

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。 海潮和小可一直有联系，却不是恋人间的，而是礼貌周到，为了联系而联系。这样的联系 你得跟他谈谈。 邓文轩叹息着，重谈老调。哎呀，他不谈嘛， 是不想谈。 沈化和慧娟的建议跟他谈一谈，这个决定是昨天夜里做出的。昨天夜里临睡前，邓文轩习惯地拿出来安定，他常年服用安定，每晚两片，打开药瓶发现只剩下一片了。之前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两片。他一直感觉近期药瓶里的安定下得比以往要快，他一直以为这是一种错觉，鼻梁还没有长出，小嘴嘟嘟地深埋进两腮的肉里。女儿在睡觉，睡得昏天黑地，浑然不爸爸在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在成了父女二人共同的口头。是，爸爸在。女儿小时候不小心磕破了腿，很疼，她竟然会含着泪告诉自己，小可想了想以后回答说，我们一起去另一个地方，爸爸在。于是女儿不再害怕。故事让邓文轩会心地笑了许久。那个时候他的确认为自己除了不能制止老天爷打雷之外，他是有能力那个肩膀薄得像纸片一样啊。邓文轩替女儿把被子盖好，欲哭无泪。一度他还曾经吃过郑海潮的醋，他辛辛苦苦养了20多年的宝贝，凭什么要交给这样一个男人呢？ 一度他还生过相爱相伴，哪怕带着女儿远走天涯，此时他都会毫无怨言的目送，为他们送上祝福。就容易变得宽容了，愿意变换一下角度去思考问题了。邓文轩就是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会邓文轩决定下来之后，一秒钟都没耽误，一转身出了房间，给鲁一男打电话，约好明天中午一块吃个饭，顺便谈一谈。走后，邓文轩给一位从乌鲁木齐来的病人加了个号，看完病已经下班了，他匆匆地向科里走。他得先回科里换小可的声音，没听清楚女儿说什么，邓文轩心先沉了一下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这个时候他们看上去聊得很好，相处得很融洽。邓文轩边脱白大褂边问女儿，你怎么来了？ 小可笑盈盈地看着鲁一男，神情至少不是坏事。 邓文轩心里越发的轻松，几乎是愉快了。他笑着说，那看来你们两个不需要我介绍了。 一字一顿地说，哼，鲁一男同学是我的学长。 邓文轩还没明白，鲁一男在旁边提更海潮差。而随着中国迅猛发展的各方面在向发达国家靠拢，医生的地位收入早晚也有靠拢的。聊什么呢？啊，听小可笑得那么欢。 小可被提醒了似的又笑起来，笑得说不成话。鲁一男替他回答， 哎呀， 看上了。 邓文轩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小可继续说， 哎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去他家打打工啊。哎，好多人都说，对了，刚才鲁一男也说，在国内日语学再好，刚开始听课都很困难的。 邓文轩吃了一惊啊，什么？你想早点走啊？ 嗯， 你想什么时候走？ 年底前。 邓文轩大吃了一惊。邓文轩不明白，他看着小可，想让女儿说明白，眼神很固执。小可被逼不过，一下子变得眼泪汪汪。 一点变的可能。接下来办签证，准备东西，因不到开学的时间，校方不接收，个人还得与日本方面联系住处。仍然吃得很少，还有仍然睡不着。偷吃安定被发现后，小可索性公开了，他找了一个空药瓶，从爸爸那里到要命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做父母的还需要解决这样的难题，上网查解决的方法，方法很多却无一适用。他们就准备去说说这个郑海潮有什么毛病，然而没想到他刚刚说出郑海潮这三个字，小可就摔门而去。 饺子、猪肉、白菜、韭菜、海米馅，其中的关键是海米必须是山东产，用的时候拿黄酒泡，泡沈化就跟大家说他看中了几套房子。这时的沈化已经是优乐公司正式员工兼平面模特，工资买不了，所以他正积极地张罗租房。他的工作晚上活动多，长期住在邓家很不方便。他给大家讲他看沈化应声去了厨房，浑圆胖大的饺子在滚烫的锅里挤挤挨挨地沉浮着。慧娟用罩帘捞起盛进盘子，一边顺嘴说：化，刚才听见你说要出去租房子住。听慧娟这么说，沈化啊了一声。慧娟接着说：哎呀，家里四大间房呢。从这口气中听出了明确的表示不行。可小声说：小可，你妈哭了，你去看看。小可怕的就是这个，现在他哪还有啊，饺子好吃死了。 慧娟答应了一声，紧着一声就能听出鼻腔严重堵塞。沈化 可远在日本的时候，海潮遭遇了从业以来最惨烈的重创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 叶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适合。